十年更好。 We love first sleep. Join us.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够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够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孩子学英语要挑专业教程，还要挑北美优质外教，所以我选择 VIP Kid。 下面是 VIP Kid 在线英文诵读时刻。 The Three Little Pigs. Once upon a time, there were three little pigs who went off to build their houses. The first little pig built his house out of straw, which was not very strong. One day, the big black wolf came and said, little pig, let me come in. Not by the hair of my chinny chin chin, said the first little pig. Then I will huff and I will puff and I will blow your house down, little pig. And he huffed and he puffed and he blew the first pig's house down. The second little pig built his house out of sticks, which were also not very strong. One day, the big black wolf came and said, little pig, let me come in. Not by the hair of my chinny chin chin, said the second little pig.Then I will huff and I will puff and I will blow your house down, little pig. And he huffed and he puffed and he blew the second pig's house down. The third little pig built his house out of bricks, which were very strong. One day, the big black wolf came and said, little pig, let me come in. Not by the hair of my chinny chin chin, said the third little pig.Then I will huff and I will puff and I will blow your house down, little pig. But no matter how much the wolf huffed and puffed, the house did not blow down. So the big black wolf said, little pig, I will come down the chimney and eat you all up. But when the wolf came down the chimney, he fell into a pot of boiling water.And the three little pigs lived happily ever after, and they were all safe in the third pig's house that was made of bricks.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内有孕热，外感风寒，请服用同仁堂耳感清口服液。耳感清口服液治疗小儿感冒、发热、咳嗽有痰等症。 金秋出游高峰季，车辆遇险莫着急，人保直销车险到，空地一体救援快， 全国范围道路救援服务，非常时刻空中直升机救援，有人保，一享轻快生活。 400-1234567。 好，听众朋友们，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我们来看一看高速公路的车多路段。京新高速上地到建亭桥的进京方向是车辆比较多的路段。另外呢，京藏高速马甸桥到北沙滩出京方向啊，也是车流量比较大。京城高速来广营桥到京城主收费站，以及黄岗桥到四上桥的出京方向也是行驶缓慢。机场高速围沟路段到北高的进京方向，二环到五元桥的这个出京方向，还有机场二高速平房东桥到平房桥的进京方向也是持续车多。京沪高速四环到五环的出京方向，京开高速庞各庄桥到赵峰桥的进京方向，马家楼桥到新发地的出京方向也是车比较多。另外呢，京港澳高速大井桥到宛平桥出京方向都是行驶缓慢的路段。以上信息由北京交通广播提供，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打开文化之门，文化之门。 关乎天文，以查十遍；关乎人文，化成天下。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文化启迪智慧，文化滋润心田。每晚7点到8点，北京文艺广播，让我们一起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19:06:36，欢迎各位继续停留在北京文艺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打开文化之门。大家好，我是赵亮，咱们以非常经典非常熟悉的啊一首《枉凝眉》来开场。那就今天我们这个话题啊，肯定啊这是跟这个《红楼梦》是息息相关啊。那我们今天来到哪儿呢？提到《红楼梦》就不能不说大观园呐。北京大观园是1984年为拍摄87版电视剧《红楼梦》而建造的这么一座极富特色的仿古园林啊。那么这个地方啊，可能很多朋友也都去了，确实占地挺大的，13公顷的范围，40多处亭台楼阁、伏案庭院，配以山形水系，繁华明目，是可以说是鹤鸣鹿啼，宛若人间仙境。那咱说这个为什么要到大观园来呢？那就是明天开始，10月17号到23号，这儿有一个啊非常值得向大家推荐的一个展出，一个活动，是重阳节大观园徐德亮百墨百猫百兽展啊，将在北京大观园的嘉荫堂来展出。那今天呢，咱们就来说说这样一个展出。那今天这就不能请别人了，对吧？徐德亮的这个展出，咱们就得请出著名的相声演员、作家、主持人，著名的猫奴，有请徐德亮啊！ 大家好，大家好，我是徐德亮，斜杠青年哈。 好，还有我们的选题策划人小强老师，欢迎小强。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强。 这个今天呢，咱们是非常非常的荣幸啊，跟徐德亮一起，咱们来聊一聊，咱们这个。他的这个展出就是明天开始啊，咱们就开始咱们这个展出了啊。那先来请德亮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展览的这个内容和安排吧，好不好啊？ 哎，这个内容啊，说这个简单也简单啊，但是要说稍微长也可以稍微长一点。它叫重阳节大观园百墨百猫百兽展。还是挺拗口的一个词儿， 百墨百猫百兽。 哎， 这个呀，这要是上了口，可就更麻烦了， 哎， 是吧？ 对， 不墨， 不是你要是这不是 是吗？ 不是，那你得按照马派来 啊。 重阳节大观园，不墨不猫。不受斩 太累了这太累了啊。 为什么我大概其每个词都稍微解一下啊。重阳节是咱们传统节日，咱们这个不用多介绍啊，中国人都很明白，要登高，要喝菊花酒，要插茱萸，遍插茱萸少一人。而且我们现在是把它作为敬老的节日。这个重阳节呢，也是我们希望，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办呢？就是 传统文化，弘扬传统文化和弘扬中国的这个优秀美德。 嗯， 大观园刚才赵亮介绍的不错啊，这个我们把大观园不是当成一个景点，我们一去大观园就感觉呀、啊、我们变成了红楼梦中人。 哎，确实是、 哎、 确实是。 对，我一去我就觉着我像贾宝玉一样。 哎呦呵， 对，赵亮一去觉着刘姥姥。 好嘛，哎，咱俩这身材现在就比起来差不多啊。 对，这个所以大观园，而且大观园在十月中啊，据人家大观园自个儿内部人说是最好的时候。 哦， 对， 这个最好的时候，可惜是晚上大家去不了，因为它毕竟公园嘛，晚上出于安全各方面考虑是关门。 6点半就晚上的4点半就 四点半。 如果就现在这个深秋季节，晚上在尤其咱们办展的这个突壁山庄啊，这个嘉音堂， 嗯， 赏月那是最好最好的地方。 嗯， 它这是非常漂亮。这是大观园啊。 嗯， 然后再说这个百慕。 嗯、百慕、啊、 哎，我是画画，大家都知道啊，我画画画的还可以啊。 嗯， 但是画画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这个待会儿咱可以具体介绍。就是所有画画的人，中国人都写过毛笔字， 嗯， 最想不起来研究的就是墨。 哎， 不都是墨汁吗？墨汁有什么可研究的呢？ 啊， 我这两年研究了200种老墨。 哦， 哎，从清朝的到民国的，到这个解放初期17年的，到后来的，到80年代的，到90年代的。每一种不同的墨厂的不同的腌料的不同的墨我都给研究了。 嗯，这个咱们一会儿具体 说 说、 哎、 因为这个徐德亮写了一篇序、是吧， 对、 这个、 有很多可聊的。 哎， 完了再摆猫呢，大家都知道我爱猫， 嗯， 我养猫，一种墨我就画一种姿势的猫。 哦， 最后画了200种。 哦， 墨也是200种。 哎，对，墨也是。当然这回展出呢，展精品啊，咱们展了40种。 啊、 哦、还有百兽，既然是重阳节嘛，既然是敬老嘛，我们写100个寿字儿，哎，无偿的赠给我们北京来游园的市民。 哦、 嗯，所以这就叫重阳节大观园，不磨不冒不受斩。 好啊，这个寓意也非常好啊、 嗯， 而且我觉得找的这个切入点非常的吉祥啊， 嗯、 特别的应景啊、 嗯。 那么这个咱们就来说一说吧。 嗯， 刚才就是提到这个墨了，我觉得是这样啊，咱们就一点一点说。首先就是说这墨，然后咱们再说这猫， 嗯、 是吧？ 好 啊，几次在节目当中呢，我们都知道，徐德亮这个爱猫爱的不行不行的，著名的猫奴主持人、 嗯、 是吧？哎啊，这个咱们在说这墨之前，先让小强老师把咱们的互动问题给大家提出来，好吧？ 其实刚才如果大家听到这个徐老师说的这个，刚才介绍这么多哈，可能有一些已经能猜到啊。 哎， 第一个是 您还没出题呢，您让我们猜什么呀？猜您出什么题呀、啊？ 他这个呀，我说这个地方呢，他这个是先说，咱先说这个地方，就是做这个展览的地方是大观园的嘉音堂。这个地方，我想问大家，知不知道它是做在《红楼梦》小说里边是做什么用的？ 哦， 啊， 就是 我有四个选项啊。刚才其实是徐老师说了，其实不是特别的精确。第一赏月，第二祭月，第三办画展，第四养猫。 哟呵，这几样他都占了。他想在那儿赏月，他在那儿办了画展，他还这个画展还就是猫是吧？哎， 我再说一遍，就是祭月， 嗯。 赏月、祭月、办画展、养猫、 哦，哎， 这四个里边哪一个是嘉音堂在小说《红楼梦》里边的作用？ 嗯，好啊，现实生活中就不说了啊， 嗯、 这他都占了这些、嗯、啊、 哎。 好， 然后这个我再稍微补充一句啊， 嗯， 这个地方叫嘉音堂，嘉呢是就是嘉禾嘉木那个嘉，就是一个、 哎、 是跟喜 家 跟喜字似的，哎，那个嘉， 哎。哎， 这个阴呢是一个草字头，一个阴字、 嗯、 阴阳的阴、 嗯哎、 其实呢很多的时候啊，包括一些个字典里这个都是念印 印、 哎 哎、 印、 嗯、 风气印子， 对、嗯、 主持人要念准，但是我们无所谓啊、 嗯、 为什么呢？因为这字过去老北京就念阴、 嗯、 哎，这个风气印子都这么说、嗯、 对， 这个祖先的庇佑啊，我们能够怎么怎么着、 嗯嗯、 风气印子，但是现在很多我们必须得读准啊，这个必须要读准。但是具体现在怎么读，我因为我好多年没查过中华新华字典了，我也不知道啊。 哎，那一会儿我们这个找到它的现在标准的一个读法，到底是阴还是印？ 哎，对对对， 哎， 因为这个阴呢，它是名词，阴、 嗯、 是名词，用容动词，就像那个衣服的衣，当穿衣服讲的时候，就是 意对吧？ 哎， 所以这些还是得知道它在这个名字当中它是什么意思，咱们才能知道它这个。 对对对，所以这个是，你看这个徐老师每次做节目就普及一些个文字学方面的知识啊，省得别人给我挑毛病。 一会儿还得普及书化学的知识。 对对对对， 好啊，那咱们这个就先来说说这个墨啊，这个墨，我真是不太明白啊。 嗯， 这个因为看了您的这篇文章了，我确实也很长学问。 不敢当。 首先就是说。这个墨这么的有讲究啊， 嗯， 这个确实是让我们没有想到的，因为这个你一说书画艺术，笔墨纸砚， 嗯， 是吧， 嗯， 这个四种工具， 嗯， 可能大家讨论笔， 嗯， 是吧，还有这个纸， 嗯， 包括砚，是吧，这个都讨论的很多， 嗯， 确实对这个墨呀是比较忽略的， 嗯， 啊，那您就给我们说说您哪儿找的这200多种墨，是吧， 哎， 真的， 这个、 有那么多种墨吗， 但是这样哈，啊，就是我们可以说所有的中国人啊，可以说所有咱北京的听众都拿毛笔写过字，你上小学的时候都写过大字， 嗯， 是吧， 嗯嗯， 但是呢好像大家对墨研究的都比较少， 都拿墨汁儿嘛， 哎，书画家一说纸是研究最多的， 嗯， 我这是一刀什么什么牌的年年年的纸啊，这是谁谁送给我的，这纸怎么怎么值钱，是这样，笔呢研究的比较少，但是也都知道这是羊毛的啊，那是狼毫，不是狼啊，是黄鼠狼啊。 嗯， 哎，好，黄鼠狼讲究是黄鼠狼，北方的黄鼠狼还得是下雪第一天，它那尾巴尖上的毛它最立着，所以最有弹性。我也不知道上哪儿逮去，嗯，是。完了，这个砚台其实是磨墨用的，但是很多人不磨墨了，所以买砚台就是看什么贵买什么。你看我桌上这端砚。啊，这正经端州的什么什么坑的砚台，这值好几万块钱，然后哗拿墨汁就倒上面了，这跟你用一 瓶倒上， 跟你用一盘子没有区别，是跟你外边用一2块钱的盘子没区别。 我昨天看了徐老师的朋友圈里边发了一个截图，说是有人啊曾经为了试验那个墨呀，然后试验那个砚台，磨穿了20多个砚台 啊，对对对，这其实是瞎掰，这就是因为现在大家都不用砚台了，就任由它胡吹了，是吧，哎。那这个墨就没人研究， 嗯， 但是我们当年上学的时候呢，因为看过好多相关的知识， 嗯， 这个从什么什么年代就开始做墨啊，把这墨做出什么什么的种类，而且后来尤其到明清的时候，文人之间互相送礼，最高级的礼物就是做墨， 哦， 自己去这个做一户或者一套墨， 嗯， 比方张氏藏烟，就包括什么左宗棠啊、曾国藩啊，什么就这些个文人、大文人、小文人，自个儿家里都有专门的一套东西。说现在的话就叫私人定制。 嗯， 哎，这你穿这衣裳是什么牌子？这牌子那牌子？你看我这是世界名牌的私人定制， 嗯， 只有我一人有这么一件，他是这么玩，哦。 那您先这样，先讲一些这个基本的知识， 嗯，啊，基本的知识。 这个墨它怎么做？ 嗯，怎么做？ 一般的这个工序啊， 最基本的知识就是我们要弄点黑汤嘛， 啊， 要写字嘛，怎么弄这个黑？ 嗯， 两种， 嗯， 一种呢叫油烟，一种叫松烟。 嗯， 最简单来说，油烟就是用桐油在底下烧，这一烧桐油，它不完全燃烧，它就会出这黑烟啊。 对， 这黑烟呢，在上面用一个小玻璃罩或者一个小灯碗， 哎， 给它把黑烟留下。 哦， 留下之后一烧完这一盏灯，接着烧。反正这桐油不断，这烟就不断。 嗯， 黑烟子。 嗯， 这黑烟子留下的怎么写字呢？得调胶。 嗯， 哎，这胶又分很多种，是皮胶。 嗯， 这动物皮的胶。 嗯， 啊，骨胶，动物骨头。 嗯， 讲究的什么鹿角胶。 嗯， 哎，鹿角这个角质里边的胶。 哦， 这是叫油烟墨。 这个胶的。它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跟这个烟结合是吗？ 你想啊，你现在你就回家那个锅底下咔咔咔咔着好些锅底灰， 嗯， 你想拿它写字，你怎么写呢？ 嗯， 得兑点胶吧， 嗯， 兑点胶把它弄成墨块之后再盐，再加水盐完了以后变成墨汁了。 嗯， 过去很多民间艺人画画就怎么就他使不起墨， 哦， 就是锅底下夸夸夸夸点锅底灰，兑， 啊， 点胶，完了调好了就当墨使。 哦， 我曾经采访过一个那个画家老师啊，他就说， 嗯， 拿那锅底灰，比如说上那些蝴蝶的那个颜色， 嗯， 就感觉好像跟那个有毛的立起来， 它是毛茸茸的，越看越黑， 哦， 不反光，不反黑光。 哦。 另外一种， 嗯， 就是松烟， 嗯， 因为最早的其实就是松烟，怎么办呢？就是它是汉朝的时候，在这个整个陕西啊、秦川啊，它两边都是山啊，山上松树多呀， 嗯， 哎，把树枝子拿下来一烧，它依然是不完全燃烧，它有黑烟，把黑烟留下来，还是调完胶， 嗯， 怎么做？ 嗯， 这就是做墨的最简单的两种方法， 哦， 但是一辈传下来就不一样了，这里边可以加各种各样的药材， 嗯， 啊，什么。 哦， 好的还有什么麝香。 嗯， 什么熊胆都往里，当然熊胆这东西现在我们这个非常不提倡， 哎， 因为我，因为我本身也是一环保主义者， 嗯 啊，但是就是过去的名贵的药都往里搁， 嗯， 再到后来我还试过药末，你看我这二百种里有药末， 嗯， 同仁堂， 嗯， 荆香末， 嗯， 七十年代药末这种东西，纯松烟，第一它是纯松树的，第二它里边有这个什么什么，这是止血啊等等的凉性的这些个药，就是孩子。是不是这流血了，或者拉肚子什么，这痢疾啊，不是痢疾啊，这什么这痔疮啊什么之类的， 往哪儿抹？ 止不住血怎么办？把抹盐了。 哦， 盐好了以后，外敷内服都可以，可以喝。 哦，做药用。 它本身就是药末，它出这就叫药末。 药末。 过去好的叫八宝五胆药末。 哦。 就那像恨，甚至于。就当然也是一种吹牛啊，就相当于后来的什么什么这个这什么大补丸啊什么之类这种东西，所以各种各样的末都有 两用的，相当于， 哎， 直接就可以两用。哦， 对，它外敷也可以， 哦， 内服也可以，但是过去人这么说了 啊， 我们现在买末水也不提倡，说这个你把它研了以后你喝了 啊，也不提倡这个。 对，它其实也成为一种特色或者是噱头， 对，但是各种的末我都。试过， 那您给我们说说，就是你试这么多的墨， 嗯， 这个它对于创作啊有怎么样的这个影响？ 巨大的影响， 嗯， 有巨大的影响。 就这么说，我简单，你看我瞎猜一下啊， 嗯， 就比如说这个您的这个画画这个水平吧， 嗯， 假如说现在能到这个100分满分，现在能到80分， 嗯， 哈，这个墨特别棒， 嗯， 咔上到85分，会吗？ 很有可能120分， 是吗？ 对， 这么大影响。 墨是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宝剑，就是神兵利器。 嗯， 这我举过这个例子，就是我的老师李燕先生啊，这个李虎禅先生的儿子就说过，你不要研究墨呢，你把墨汁先画好了，是吧？你画来不得，就跟踢球似的，你踢的齁臭齁臭的，你买一世界杯用球 能怎样？ 你穿一个尤文的什么什么之类的正牌球衣又能怎样？是吧？哎，但是你真。踢一个世界杯用球，你那场一定是超水平发挥， 嗯， 对吧？ 嗯， 好墨跟宝剑是一个道理，说你50%功力，你手上有神兵利器， 嗯， 你胆气就壮了， 嗯， 最起码你跟高手过招你不怕了，我这宝剑能把你那剑劈折了， 嗯， 这使墨也是这样， 嗯， 你使一个好墨，第一笔下去，这个画画的人啊， 嗯， 对这个第一笔第二笔这感觉特别不一样， 嗯， 你看过去老画家们为什么试纸试墨呢？ 嗯， 试纸的往往是精品。 嗯， 你说这张纸不知道好坏，老先生您试个纸吧，一笔下去真好，它劲头是不一样的。 对， 哎， 这个，手感它是非常重要的。 你想，它这个墨是腌料，这个收集之后要青椒10万杵，讲究10万，当然没那么杵不了那么些馅儿啊， 就是一 个。这 个 几百 杵， 哎，几百杵打完以后调胶，再磨，再很精致，再放了100年，那个胶性退掉， 啊， 它在纸上那一笔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嗯。 哎，跟墨汁呢，那就完全不一样。 嗯， 叠加的感觉，你比方说你画5笔都在一个地儿叠，如果是墨好墨，我举这个例子，就像用最轻最轻的那个丝绸， 嗯， 用最淡最淡的颜色剪出笔的形状来，叠加在一起。 哦， 5笔你看得清清楚楚，这5笔是怎么画的？ 哦， 你要是墨汁你画到最后浓淡干湿不一样，最后一黑就全黑 的 一块了。 哦，所以说这个好的墨能看出它这个层次感。 对啊， 哦， 我为什么想研究墨呢？看那些个民国历史，那些个画家，民国那帮画家，哎呀，为了找好墨呀，倾家荡产，恨不得找着一好墨， 哦， 我赶紧给他研了画了。我就很奇怪，尤其像吴帆这样的人， 嗯， 家里很有钱呀， 嗯， 说那买呗，那可见当年民国的时候就很少能找到好墨， 嗯， 那墨跟墨有什么不一样？你花好钱。好点的钱买好墨汁儿不行吗？ 嗯， 哎，我就开始研究， 嗯， 果然不一样。 嗯，那您这个， 现在您做这，用这200种墨， 嗯， 觉得哪个比较好啊？ 还不止200种 啊， 200多种，还画坏了好些呢。 那这个里边有没有你就是最得意的啊？比如说介绍一个某部作品，是因为这个墨给你加持了这个功力了啊？ 很多 啊， 很多，但是它有这个，就不能说哪个墨最好。但是有一批墨是最好的，大概什么时候呢？就是80年代初期， 哦， 反倒比清朝墨、比民国墨都好， 嗯， 哎，因为那会儿呢，它这个第一都是调配的物资， 嗯， 哎，用料不会抠门， 嗯， 第二呢，很多当年都是出口创汇，给我们国家创造外汇的， 嗯， 这个所以做的非常精良， 嗯， 再加上 当时的工人这个说十万处，比如说倒五百处，一定是五百下，他不会偷懒儿。 就他的传统工艺还是一样的。 工艺是一样，这个东西做笔做墨工艺都是一样，但是就看你用不用心，料真不真。完了再加上到现在已经有40年的时间了，它的胶、最好的胶已经退的差不多了、正是合适的时候。 那你这个一入笔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就这个如果是体会到这个墨比较好的话， 这其实 能不能言传 聊倒是可以聊啊。比方第一轻，就墨非常轻，这个一个黑枝子啊、都知道墨是黑枝子，它怎么能轻呢、一笔下去在纸上特别的轻，就似乎是一个非常透的沙摆在你面前。然后我看对面的这个赵亮和这个小强非常清楚，但是隔着一层薄沙、我再隔一层依然很清楚，而且我看这两层薄沙还看得很清楚、我再加一层深点的依然看得还清楚、 那就是你刚才说的，就是它很有层次感、是吧？ 轻，第二是透、 透、 第三该黑的地方真是黑不见底。这个黑呀、是很难的。为什么很难呢？你说黑有什么难的呢？你黑跟黑有比较，越黑越不嫌黑，而且你就写到越黑的地方就亮了。你琢磨琢磨，你想 对对对， 就是它越黑的时候它就该反光了。 反光，对对对 对, 对。好墨是越黑越沉。 那 为什么叫玄？中国有一个字叫玄。玄天上帝，你抬头看夜空是玄色。什么叫玄呢？就是你永远能往里看。永远看它还往深了走，再看又深，它是这种感觉。然后李可染当年号称没有家墨不画画。就李可染画那个他那个山水，李先生他不是这种深，他画不出来那感觉。所以很难。 有的时间过真快、 是啊，咱们这个讲这个墨呀，这已经快上半段要结束了。小强老师把咱们这个问题的答案啊告诉我们啊。 我觉得这个咱们的听众都特别厉害啊，这个一一韩志都答对了。霁月， 霁月啊，在《红楼梦》当中就是霁月的、 对对 对, 对， 这个有没有具体的体现呢？ 有，这个是在这个我觉得可能现在有点长哈，在《红楼梦》的第71回里边就有。当时他是贾母的80大寿。他这个八十大寿的时候，他当时是在这地方祭月，然后说我们可以到山上去赏月，上面就是咱们说刚才讲的那个突壁山庄。山上是赏月，然后边上还有一个这个叫什么凹什么 挖井吸管， 挖井吸管， 或者凹井吸管，这字应该念凹啊，那老北京字念挖啊，都得这 个。对，那边是赏月，讲那个水里边的月亮。赏月是在那儿。 好，那我们这个上半段的节目就先告一段落了啊。这个回答一下您的问题啊，这个家音呢，这个家印就是咱们国家有好多家印啊，有家印县啊，黑龙江也有这个家印的 家印厂，也有很多，苏州、杭州都有， 对，都有啊。具体念音念印我也说不准啊，确实是到现在我没有一个答案啊。也欢迎大家吧来贡献大家的智慧，给我们一个准确的说法啊。好，咱们上半段是说完了白墨，一会儿下半段，这你看他刚才说墨就说这么亢奋了，再说这猫， 猫就了 肯定特别高兴啊。咱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到打开文化之门，一会儿见。 市井烟火，光怪陆离，树民草根，生猛无序。10月26日至28日，云门二十三声即将亮相2018国家大剧院舞蹈节。编舞郑宗龙携手音乐创作林强，诗曲与旋律冲撞中追寻梦中乡土。 千古难题，中午吃啥？ 嘉禾一品永和大王，满30立减15，只要你有邮储银行 DO 或 BO 卡。 DO 卡我有啊， 在罗森便利店还有半价优惠，还等什么呢？快走啊！ 详询95580邮储银行北京分行。 要装修，您买好材料，美朝的产品特畅销，华彩漆，中国创造中国漆，情系国人中国风，夸墙你赞墙固，强强联合把这墙面基础做得牢又牢，一刮平，一刮就平的好腻子，防水度，除味防水有特效，粘瓷宝，粘贴瓷砖不脱落，保证牢固质量好，讲信誉重环保，神州处处夸美朝。 美朝 Miracle。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砝码。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1504年，达芬奇创造了蒙娜丽莎的微笑，今天这幅画收藏在卢浮宫，成为绝世经典。你想过吗？如果画中人会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白夜秋风阵阵凉，一场白露一场霜。月下梧桐憔悴了脸，影子映上背影墙。毡房里的蝉声，它低了的门，再饮几杯桂花酒，是最非最爱销魂。葡萄架下玩具间，谁唱唱鸽子飞仙，一半一眼山有缘，为你广播半耳边。 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文化之门， 关乎天文，以查实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文化启迪智慧，文化滋润心田。每晚7点到8点，北京文艺广播，让我们一起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梦中人都回来啊，达开文化之门正在为大家直播啊。今天我们请来的是著名的猫奴主持人，猫奴相声演员徐德亮先生啊，现在还是一个墨奴是吧？ 大家好，我是徐德亮。 还有咱们的选题策划人小强老师， 大家好，我是小强。 哎，说这个话就是特别应景啊，就在明天 重阳节当天 开始了啊，一直是持续一周的时间，到23号，在咱们这个大观园呢，有重阳节大观园徐德亮百墨百猫百兽展啊，将在嘉银堂来展出啊。那么今天呢，咱们就请到徐德亮先生来跟我们说一说怎么一个百墨，怎么一个百猫，还有这个百兽啊。上半段我们是说了说百墨，看来还真是挺有研究的。这个虽然说这种研究这个墨呀，是也比较辛苦啊，也比较小众，也比较疲惫。但是呢，这个成就感是很强烈的，是吧？找到这个好墨佳墨这种感觉呀、确实就是这个宝剑配英雄啊， 也比较花钱啊， 是吧？哎， 你看人家，比方说淘到了一户清代的墨，值多少多少钱？人家肯定珍藏啊，以后升值啊。我是给他研了， 都给用了， 研了用了， 这一用就不值钱了，是吧？ 对对对， 好啊，但是我觉得这个用啊才是它价值的一个体现、 哎、 啊。那你这个用的时候是不是也很心疼啊？ 还行吧， 也很爽快是吧？ 我觉得出来这个作品可能更好看，感觉心里边会比较舒服、 嗯。好，那咱们就来关注一下啊这个展出。咱们就来看一看在明天啊这个大观园咱们重阳节的活动到底有哪些内容啊。咱们小强老师是到了大观园找到咱们的工作人员来采访了是吧？ 他们的办公室主任张悦。 好嘞啊，那咱们就听听张悦主任来跟我们怎么说。 我是打开文化之门选题策划人小强，现在呢我来到了风景秀丽幽静苏雅的大观园，在大观园管理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张悦的带领下提前感受红楼之旅。重阳节当天大概都在什么地方有活动？ 重阳节当天在这个百姓大舞台有专场的这个为老年人准备的重阳节文艺演出活动，这就是、 哦、这块啊， 对，这个是我们那个大舞台，同时也是这个区委会在我们这儿设立的这个百姓周末大舞台，每到周六日的时候我们都会举办那个文艺演出活动，周边的市民还有一些游客，包括北京市周边的好多市民都特意赶来去看我们这个节目，也是老年人居多啊，都是免费看的。对，在嘉音堂有一个百墨百猫百兽的精品画展啊，这就是著名相声演员徐德亮先生，他用这个上百种的墨然后绘制了上百种不同姿态的猫。 这个嘉音堂在《红楼梦》当中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景点呢？ 嘉音堂在《红楼梦》书中啊是这个荣国府的老寿星石老太君啊曾经率领这个荣国府众人啊来这里祭月赏月这么一个地方，就是祝这个老人健康长寿的这么一个寓意啊。这个嘉音堂和这个凹晶西馆那边还有一个突笔山庄，好像都是赏月的地方。这凹晶西馆临着湖，赏的是水中的月亮，这个突笔山庄赏的是天上的月亮，它在山上。这个嘉音堂就是祭月祭祀月神的。这个大观园的景点都是被这个拍摄87版的《红楼梦》电视剧修建的，所以它这个里面的构建就是微型的这种景观，其实是啊，就为了拍摄建的这个屋子，不是说按照这实际人住的面积。这个展厅里面还是比较大的。 徐德亮的这个画展，这个怎么样的一个支持力度？ 是我们是给他提供这个，就是嘉音堂这个展厅，然后每天就是发这个100张赠票，可以让这个游客就是免费的来到我们这个大观园参观，然后观看这个画展，然后同时在这个20号的上午，这个展览还会有一个送百兽的活动啊。到时候李徐老师那个现场邀请10位嘉宾进行抽奖啊，赠送给这个市民寿字，也是祝福这个老人健康长寿这么一个吉祥寓意吧。 在嘉音堂的门前我们也看到了很多这个中老年人在锻炼，他们喊的号子还是挺有意思的。 极晚了，就刚才那个院里，您来那个院里中午能听到这边唱歌了，就是、特快乐。 好啊，刚刚我们听到了张悦主任给我们介绍明天开始这个活动啊大概的一个安排啊。 并且我觉得现场当时采访的时候就是人特别多，然后这儿这一堆那一堆这些老人们特别的高兴， 特别好。所以说咱这个百兽展落在这个寿字上不仅仅是一个吉祥的寓意、咱们其实还有实际的一个内容是吧？ 对， 来那德亮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哎，因为重阳节嘛本身敬老，咱们国家的敬老节嘛，敬老是咱们的传统啊。我就在这个重阳节办展，我就想怎么能够表达出，第一是表达出我呀对咱们北京的老年人的这种孝心，因为好多听节目的老年人都特喜欢我，反倒比年轻人更喜欢啊，所以我是怎么样、 年轻人们要加点油了， 哎，对对对。哎呀，我是不是把年轻人得罪了？ 不敢听了。 哎，然后呢，这个，我就想怎么回报一下大家，是吧？我就想，哎，来个百兽。这百兽你要去嘉音堂看呀、因为我那里边就是百猫，就是40张猫，没有兽字儿。那怎么就见得有百兽呢？我写了100幅兽字，而且这100幅几乎是不同字体。 哦， 这个太难了。 对啊，这您不能 这个 玩儿 啊。过去有百兽图，但是呢都是篆书。 对， 你一照抄就完了。我这个真草隶篆各种都有，而且篆书还少，因为为老百姓服务嘛，得让老百姓看得懂。 各种字体，什么这赵孟頫啊、颜真卿啊、柳公权啊，这等等， 嗯， 而且是大红纸写完以后签上徐德亮这个名儿，再盖上章， 嗯， 它是一个正经的书法作品， 嗯， 哎，您这不说值多少钱啊，就您往家里一挂，它吉祥如意， 对。 嗯， 100幅啊， 100幅 写了一个礼拜啊，那么完全免费啊，完全是免费的，在现场这个我们用抽奖的方式啊，赠送给，因为不能每位都给，那就太多了啊，是赠送给现场的这个游园的朋友。 嗯， 那么怎么赠送呢？我找了我动用了各种关系啊，找了咱们北京10个行业里的10位代表人物。 哦， 哎，来，每个人给10位现场的游园的这个观众和我们电台的听众来赠寿。 嗯， 哎，你比方说我们这个北大中文系当年的这个副系主任，著名的宋代文学研究专家， 嗯， 博导，我们的老师，嗯，张明老师。 嗯， 啊，你比方说咱们北京这个读书形象大使崔代远先生， 嗯， 京城文人，著名作家。 嗯， 啊，你比方说谭门七代的嫡传人，国家意见员。谭正岩，我的好朋友。 嗯， 啊，你比方说北京国安队最著名的20号、 啊， 最经典的20号， 嗯， 小将南方，啊，其实现在他比我岁数还大一点点，啊，带踢队踢球也非常好， 嗯， 啊，那个包括田占义先生，我们说书的老前辈， 哦， 啊你比方说这个崔其明先生，我们 嗯 代表工艺美术界，我们国家的中国玉雕大师，这是这个国家批准的， 嗯， 啊，你再比方说这个这等等吧，我的朋友吧，当然什么像什么民俗专家韩硕呀， 嗯， 什么都会去现场去这个给大家，等于是一个助兴。 嗯， 啊，我们带就包括还有一个餐饮界的名人， 哦， 啊，著名相声演员李然老师，大爷大妈们都喜欢他。 这就知道明天啊，这特别热闹， 嗯， 是吧？哎， 对， 这是20号， 又是 20号 的事儿， 20号周六上午，哎， 又是评书，又是相声了。 嗯， 明天周三可能很多，还有要上班要工作啊， 嗯。 周六是20号， 嗯，好啊， 这 个大家 这些名人明星会的都会去20号， 嗯， 这个欢迎大家呀，啊，到现场，咱们这个就是增福添寿，是吧？ 嗯，没错， 大家来给大家赠这个寿啊， 嗯， 好，特别好，这就是百寿，哎呀。我觉得这个活动的寓意很好，而这个也请咱们这个老年人朋友啊，这个现在天冷啊，尤其是这个它温差早晚是温差比较大， 嗯， 是吧， 嗯， 咱们到现场的时候呢也是要注意增减衣物啊， 对， 是提醒大家。 对 对 好，那咱们百寿呢就说到这儿。 嗯， 最重要的我觉得这个百猫啊， 嗯， 得说哈，这个徐德亮是著名的猫奴啊，这个想画百猫这个想法是什么时候有的？ 这个啊，我从小就画画，因为从小就画画，画什么呢？画虾蟹鱼蛙，就是棋派的这些个东西。 嗯， 我9岁就画过百虾图。 哦， 现在还有我当年的老师，这个郝景燕先生，什么董怡如先生，都是早就过世了的老书法家， 嗯， 给我提的字。当年我记得那个董先生写的是这个80老人董怡如题，这个8岁小友， 嗯。哎呦， 哎，这个徐亮画，那时候还叫徐亮呢。 嗯，哦。 这个就很有纪念意义啊， 嗯， 老先生都早就去世了， 嗯， 他当时就画100个什么这个那个那个这个，后来呢我这个试墨，是一种墨呢，画猫，我一想这都画一个姿势没劲，是吧， 嗯， 然后画不同的姿势吧， 嗯， 哎，试了20-30种墨，就20-30种姿势出来了，再往后就很难了 啊， 你知道这个猫你想给它画出不同姿势来，其实挺难的， 嗯， 那姿势很多，但是不是都能入画的。 对， 比方说 他，你还是得有一个代表性，有一个艺术的创作。 比如说他在桌上那个屁股对着你啊，就很可爱的那个，你一画出来，人说这是什么东西，啊，看不出什么东西来，是吧？所以就很难。哎，我一想，正好不同的墨画不同的猫呗，又是墨谱，又是猫谱，多好啊！ 嗯， 可是你知道，跟说相声一样，就是有好多说相声吹牛啊，我会50段，我会60段， 嗯。 这个 有人快600段， 哎，不是，这个其实不难。 嗯， 你会50段，一般说相声都能说50段。 嗯， 但你到70段的时候， 嗯， 你说我再会10段，这就很难了。 嗯， 你找不出那么些个来。等你到170段的时候，你再增添一个包袱都很难。你别说我再多会一段了。 嗯， 哎，所以我一想，我画100只猫，这是很有意思嘛？ 对对，这个确实就是在一定基础之上再进一步啊， 很难， 再创新是吧？再找新确实很难。 这个百猫画完了以后，墨还没用完呢， 哦， 还不断的会买新墨 啊， 要试新墨，那就 找新的猫姿势 啊、 最后居然真就画满了200种。 啊、 而且 200种，实际上 200种 啊、 本来叫蓖墨蓖猫， 就是两个 蓖，就是两个百 啊、 但是还是我的老师李彦先生说，我们一切是为人民服务的， 嗯、 老百姓看不懂你这个起这些个名儿瞎掰。 你这个给老年人啊，就是老年朋友，你就是这个百就行了。 嗯、 你要下回给小朋友办的，就是双百、 嗯， 我觉得挺好。 然后现在起的名叫200旧墨化新猫。 哦， 墨是要旧墨，要有老气儿。猫是自出记住的，是新的。 好， 哎，跟谁的都不一样， 就有一种张力。 哎，有点意思。 那介绍一下这个比较困难的时候，找不到新姿势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一种心境，好不好？嗯， 那我画画呢是这样，就是必须画熟悉的东西。我画猫啊，为什么这么就还有点小名啊？就是还自个儿也觉得有点心得呢，因为我养猫，爱猫。 嗯， 我大家都知道我养流浪猫，我们家最多的时候9只，就到现在我们家最年轻的猫都11岁了。 哎呦， 啊， 哦、 是 老猫了， 都是老猫、 哦， 其实是老猫了，但是在我面前还是过来喵和放猫粮去，啊，画画画特别精的一张画啊，正画的一半正好的时候过来一爪子，呲啦，画的不好，重新画，就是这样。我那案子上经常趴着3-4只。所以你要画大画得把他们请来，祖宗们躲开点儿，我把这纸铺好了，也就这样。然后因为从小画画嘛，一直就突破不了，就画大家常见的大牡丹花啊，什么画虾米什么之类的。后来李彦先生跟我说，你要画最熟悉的，要画你爱他的东西。你不爱他你就突破不了，你就不。那画虾米都不挺好的吗？画的跟齐老先生外行看着也没什么区别了都，是吧？这怎么进步呢？ 嗯， 后来说 你爱吃虾， 哎，对对对， 这不是这个、 哎、 啊， 还真是你要爱吃虾、 啊， 你就知道那个虾线怎么走， 嗯、 为什么要剪虾线、 嗯？ 那个虾底下也有，虾脚中间也有，那个墨你跟一般你不观察虾的就不一样 啊。 李老师说你要画老虎，你天天上动物园也不方便。你们家那么些猫呢，你就天天就画猫呗，你就给它练速写，速写不下来，现在这么方便，手机照下来，照着相片画。但是照相片画，你要没有速写的功夫，让人一看，内行一看，照相片画的结构不对，哎，那个透视不对。 嗯， 我说，哎，这有道理啊。 嗯， 回家一照着真猫画，问题太大了。就你总觉得它那么美，它那么好，你就怎么画画不像。 嗯， 开始是画不像。过了一段时间能画像了，他那神态没有。 嗯， 这个动物的神态很难，非常难。 嗯、 那小猫你要观察的多了，就一般不喜欢猫的，或者是猫奴那种最初级的猫奴，猫就是卖萌呗。 嗯， 就瞪着大眼睛，然后冲你喵喵叫呗，可爱呗。你真观察它以后，它那里边各种的姿态、神态是不同的。你比方说这猫，一抬头看见小鱼儿了。是一个什么神？我画过一张，就是他正在抬着腿舔屁股呢，自己清理卫生，然后一抬腿看见猫罐头了，那感觉，马上要把腿放下来冲过去，那个眼睛是什么样 啊？ 和你旁边放着一只中午吃的鱼，已经不怎么香了，哎，他一回头飘一眼，那是什么样？神态绝对不一样， 不一样啊！ 对他。他看见猫妈妈了，过去要舔，是那个神态，和看见我了，你别过来，你别过来，你别过来，那感觉，其实动作可能是一个动作，就跟那握着，眼神绝不一样。 啊、 但是你怎么把它画出来？ 其实这画展哈、啊，咱们是大观园里边办，我觉得其实我特意下点功夫，做了点这个《红楼梦》里的猫这个文章， 哦、 我觉得咱们可以听一点， 对， 可以 听一听， 《 红楼梦》当中居然有猫的故事，这个小强老师费了劲了啊，就各种搜集了，我们来听一听啊。 大家好，欢迎收听打开文化之门，我是英超。今天咱们来说一说《红楼梦》里的猫。《红楼梦》里的每一个人每一件物都有它的价值，它不是作为道具存在，就是成为某件事情的诱因，或者呢是一种暗示。细读《红楼梦》，赫然发现秦可卿和王熙凤两个人居然都养猫。那么猫和这两个当家的少奶奶又有什么联系或者是关联呢？《红楼梦》第五回，贾宝玉在秦可卿的卧房里睡觉的时候，秦可卿来到门外，嘱咐小丫头们好生看着猫儿狗儿打架。有猫也有狗， 还需要秦可卿亲自来交办，可以判定这些啊都是秦可卿养的。那如果不是，直接赶走不就完了吗？《红楼梦》里第40回里有这么一个情节，说贾母在大观园里宴请刘姥姥，剩下不少精致的菜肴，丫鬟和婆子们等等都等着呀分一杯羹。贾母的丫鬟鸳鸯先挑了两碗给王熙凤的丫头平儿送去，见平儿已经吃过午饭，鸳鸯便说她不吃了，喂你们的猫。王熙凤是荣国府的实际掌权人，是不是他房中的猫地位也要高于普通的仆婢，可以优先享受美味呢？但是也有不同的解释，《红楼梦》里还有一个重要的人物说出了关于对猫的评价，那么这个人是贾探春。赵姨娘和小戏子们打架后，贾探春帮母亲解围之后说出了这样的话，他说那些小丫头子们原是些玩意儿，喜欢呢和他说说笑笑，不喜欢便可以不理他，变他不好了也如同猫儿狗儿抓咬了一下子，可恕就恕，不恕时也该叫了管家媳妇们去说给他去责罚，何苦自己不尊重，大吆小喝失了体统。从贾探春的话来推测，所谓的猫狗其实是指丫头的统称，不见得是真正的猫和狗。那按照这个判断，秦可卿和王熙凤所养的猫极有可能也是暗示，那不是真正的猫，而是代指丫头们。秦可卿吩咐让人看着猫狗打架，其实是吩咐不让丫头们弄出声音，以免打扰贾宝玉休息。鸳鸯所说的给王熙凤家的猫吃，实质说那就是给丫头们吃。那么这种说法可以追溯到明代，在明朝爱猫的不仅有女子，连皇帝都是猫的狂热粉丝。据明末宦官刘若愚的《拙中志》所记载，说明朝宫中还有专门的猫房，母猫称丫头，公猫称小厮，阉割过的猫竟称老爹。就如同《红楼梦》里冷子兴对贾敬和贾政的称谓是一样的。虽然有这样的说法，但如同现在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也会把猫作为宠物来养着，那么秦可卿和王熙凤那为啥就不能把猫当宠物养呢？可见影视剧《红楼梦》里安排王熙凤抱波斯猫也是一个合理的想象。 您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文化之门， 哎呀，真是长学问啊！刚才听了小强老师这个，费了劲的这个， 费了劲， 真是费了劲了， 是吧？ 对对对， 这个蛛丝马迹啊，然后呢，还上升到了一种理论啊，我觉得真的 有可能是丫鬟，但不可能不是真实的猫。 哎，而且我这了解到一知识哈，这个于此判断呢，据此判断，可能徐德亮先生有可能从明朝穿越过来的啊，明朝有很多男士也特别喜欢猫。 嗯，有可能，有可能，有可能我就是大观园里的一只猫， 是吧？ 大家在看《红楼梦》时候都吐了。 哎呀天！好了啊，那咱们今天的打开文化之门呢，也就告一段落了啊，咱们接近尾声了。再次提醒大家，从明天开始，10月17号啊，那么重阳节当天一直到23号，大观园有徐德亮百墨百猫百兽展， 然后17号20号两天徐老师会在，上午 这两天啊，徐德亮先生会在。好的，那咱们再次感谢德亮啊，感谢小强，咱们今天的打开文化之门就到这儿了。我是赵亮，接下来是咱们的演艺群英会，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北京文艺广播。 出来，宝玉探亲。